九六九假日航班。 假日航班。 十一长假过得好不好？三分靠天赐，七分靠美食。在胡吃海塞的高峰期，不如来点实惠的超强攻略，怎么样？景点久了久，欢迎来到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。我是英奇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很多人呢为了自己的目标所奋斗着，即使在假期，相信也有很多加班的小伙伴们。毕竟有些工作类型呢是属于全年无休，越到假期越忙的状态。那么在每个身体疲惫、肚子空虚的夜晚，没有夜宵的时刻是多么的难熬啊！那么问题来了，夜里突然饿了，你会吃什么夜宵呢？那么我先说下我吧，我想吃烤串、小龙虾、烧烤、大披萨、牛肉面、红烧肉、锅包肉、水煮肉片、红烧鱼、酱牛肉、大盘鸡、辣子鸡。那你们呢？相对于点外卖啊，最好的选择呢还是自己在家准备一些简单的美食夜宵。而让很多人又爱又恨的是，肚子饿了很想吃，但是又怕长肥膘。其实只要会吃夜宵，也能健康美味。可以准备水果、坚果、酸奶杯，准备材料任意水果，准备各类坚果，还有风味的酸牛奶，超级好看又好吃，可以一层一层的叠加。最重要的呢是低卡低热量，减轻身体负担，不用担心长肉肉哦。宵夜吃美食固然是好事儿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吃太多，六分饱就可以了，不然会影响睡眠质量。还有选择夜宵的时候，要抱着零负担的态度，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，让生活因美食更有活力，更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假日航班之美食的诱惑就到这儿，我是英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，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，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品牌。 先见者明，先行者立。经典九六九，期待独具慧眼的你。 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。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。 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咖啡店坐在我后面的这对男女，静坐了整个下午，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，从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儿去。我不是故意注意，是不小心听见，不小心抬头看见玻璃的画面，看见男孩为你他失去眼角泪珠，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。

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吗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， 人和人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搞企业。我说人际关系呢，我们就是伙伴关系，就是不是说谁决定谁的命运，我们是一种合作，互相扭开。合伙人万科现在的口号就是合伙人奋斗，分享成功的喜悦。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， 就做企业经济形势永远困难。你去看看，在过去20年，中国政府我们的这所有的经济工作会议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，这个字永远不会少。经济形势好了，竞争环境恶，竞争条就恶劣起来了。你们发现没有？经济形势不好了，竞争没有了。所以好有好的做法，坏有坏的做法。坏的时候是容易诞生了不起企业的时刻，好时候只是诞生普通企业。顺风的时候谁都跑得快，逆风的时候依然能跑，这才是好。一个优秀的企业，有一定规模的企业，如果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性的打击，天灾人祸的打击，你这个企业是没有经过抗击的，是不值钱的。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， 就我想，那我们在这个时代究竟应该对自己所困惑呢，还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呢？我想选择一个挑战者，履行自己一个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一种责任，要坚定的让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为社会创造一个长处，这就是我们使命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87年10月6号，亚洲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开馆。1990年10月6号，国务院批准建设首批5个海洋保护区。1995年10月6号，天文学家发现太阳系外第一颗行星。2000年10月6号，中国飞行员穿越太湖大桥桥洞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你惯了爱上他人。